马加伯上第一章，马其顿人腓力伯的儿子亚历山大由基廷地出击，战胜了波斯和马代国王达里阿以后，遂代之为王，成为第一位希腊王。他身经百战，攻占了许多要塞，斩杀了各地的君王，踏遍了大地四极，掳掠了许多民族的财物，以致大地在他面前都默然无言。因此他心高气傲，妄自尊大，他招募了精锐的军队，征服了各地各族各王，使他们向他纳税进贡。此后当他患病在床，自觉将要去世的时候，召集了与他自幼长大成人，身为同僚的贵族，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，把国家分给他们。亚历山大为王12年，去了世，于是他的臣相各据一方，他死后各自加冕称王，他们和继位的子孙以后多年之久所做的恶事遍布全国，从他们中产生了一条祸根，就是安提约古的儿子安提约古厄披法乃。他曾在罗马坐职，与希腊帝国137年登基为王，那时在以色列人中出现一些歹徒，煽惑民众说，我们去和我们四邻的外方人立约，因为自从与他们绝交以来，就遭遇了许多患难。这种舆论很受当时人的欢迎，遂有一些人极为兴奋，便去朝觐国王，国王就批准他们采用外邦的礼俗。他们便照外邦人的风俗，在耶路撒冷修建了一座体育场，且弥补割损的痕迹，背离圣约，为服从外邦人的规律，自甘堕落。安提约古见自己的王位业已巩固，便企图统治埃及，愿做两国的君王，遂率领大军、战车、象队、骑兵及庞大的舰队进攻埃及，与埃及王普托勒米交战。普托勒米竟临阵而逃，士兵伤亡惨重，于是埃及国设防的各城全都陷落了，财产被抢掠一空。安提约古征服埃及以后，于143年回国时，北上以色列率领大军直逼耶路撒冷，他不管不顾地进入了圣所，搬走了金祭坛、灯台及所有器皿，供饼的供桌、奠酒器、杯盘、金香炉、帐幔和冠冕，连圣殿正面的金饰都洗劫得一干二净，还拿去了金银和贵重的器皿，凡寻到的珍藏宝物都带走了，而且带着这些东西回国的时候肆意屠杀，还说了狂傲的大话，因此在以色列人中哀声遍野，首领长老无不哀声长叹，处女处男全都消瘦，妇女的花容失色，新郎吟出悲调，坐在洞房里的新娘饮泣啼哭，大地为其居民的命运而摇撼，雅各伯的全家都蒙羞受辱。 过了两年，王派遣一位贡物总管走遍犹太各城，他率领大军来到耶路撒冷，假意向居民发表一些和平的言论，人都相信了他，但他乘人不备，攻入城内，大加屠杀，死了很多以色列人，又洗劫全城，放火焚烧，拆坏了民房和四周的垣墙，俘虏了妇女幼童，抢走了牲畜，又在达卫城设防，筑起高大的垣墙，修筑坚固的碉堡，作为他们的堡垒。在那里派了罪恶滔天的外邦人和无法无天的人为军人，以加强他们的兵力，又除去了武器和给养，把从耶路撒冷掠来的物资储藏在里面，因此这堡垒成了极危险的陷阱，为圣殿常是一种威胁，为以色列人民常是一个恶敌。他们常在圣殿的周围杀害无辜，玷污圣殿。为了他们的缘故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各处逃亡，圣城成了异民的居所，为本城的子女却变成了异乡，城中子女都离弃了故土。圣殿北弃有如旷野，喜庆节日变为悲痛哀伤，安息日变为讥讽，尊荣成了耻辱，从前有多少光荣，今日就有多少耻辱，尊荣竟转为惆怅。王随后谕令全国，使各国民族合成一个民族，全放弃本国固有的礼俗。于是各外邦民族都表示服从君王的谕令，也有许多以色列人甘心接受他的宗教，向偶像献祭，亵渎安息日。王又派遣使臣带着诏书到耶路撒冷及犹太各城去，令人随从外邦的礼俗，废止圣殿内举行的全燔祭、和平祭与奠祭，禁止遵守安息日和庆节，侮辱圣殿和神职人员，且修筑祭坛、殿宇和寺庙，供奉偶像，宰杀猪和不洁的牲畜做祭献，不准给孩子行割损，且行各样不洁和亵渎的事，自陷罪污，使人忘却法律，废除礼规。凡不遵从王命的人死无赦。王便按照上边的话向全国写了谕文，也给所有百姓派了监察员走遍犹太各城，督催人民献祭。百姓中有许多被叫的人附和他们在国内犯罪作恶，因此迫使一些以色列人逃难，去了能避难的隐秘地方。145年基色楼月15日，王在祭坛上立了一个可憎恶的邪物，同时在犹太各城修筑了祭坛，在各家门前及街市上焚香，凡找到的法律书都撕毁焚烧，凡搜出存有约书或恪守法律者，不论是谁，都应按谕令处死。有人在各城内每月搜查，发现违命的以色列人就用暴力处置，每月25日在建于全燔祭坛上的 祭坛上献祭。那些给孩子行割损的妇女，他们都按谕令把孩子悬在他们脖子上一同处死，甚至他们的家属及执行割损者亦应处死。虽然如此，仍有许多以色列人坚持不变，绝不吃不洁之物，宁愿舍生而不愿因吃禁食而自污，更不愿亵渎圣约，因此他们被判处死刑。这实在是天主向以色列人发的圣怒。